那所以说，有的时候并不是不 OK， 我们只是缺少马上提起枪大干一场的勇气。真正的自信绝对是一种力量，你信吗？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正式开启吧。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徐佳莹的《深情白马》。刚开始听的时候呢，好像只是一首很普通的苦情歌啊。那么高潮之前呢，渲染的很到位，也很有力量。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就唱出了人情感的进一步的深化和升华了。所以徐佳莹很了不起哦，听听看，来自徐佳莹《深情白马》，掌声请。 我爱谁，跨不过，从来也不觉得错，自以为抓着痛。就能往回忆里躲，偏执相信着，手走皱的水晶球，阻挡可能心动的理由。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 错，每一句呢都唱出了画面感，一开口就心动，感情也很充沛，流畅也很自如，必须加进我们的歌单呢，是吧？好了，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下面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范玮琪和梁静茹带给我们的《最好的安排》。那这也是我们经常会劝自己的，一切都会是最好的安排，一切都会过去的，这就是我们呢。那女生们在成熟之后呢，面对更加深一层的自我，无论是身份怎样的转换，那身边呢都会需要一些友情的依靠，找一个好的姐妹、好的闺蜜，绝对是必不可少的，是吧？所以呢，我们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范玮琪和梁静茹《最好的安排》，听听看吧。 因为相似的际遇，有说不完的话题，因为共同的话题，又多了一些默契。我看你 I see the little you in me， 我懂你， 也只有你懂的秘密， 不可思议。 想早已说好的约定，两人同 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我陪伴你，遇见每一种爱，时光总在我们的背后悄悄离开 又回来，这是最好的安排，安排让你保护我，

没错，2018年的上半年呢已经结束了，七月的开始呢，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羽泉的《归园田居》啊，好像是呢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不管你是在乡村生活还是在城市生活，那我想和长辈们在小时候一起感受过的夏天，那些简单的滋味、简单的快乐，都会在这首歌当中让我们突然想起来了，是吧？虽然呢半年已经过去了，很多朋友呢都会觉得有一些的疲劳啊，就像是用了一天的手机，到了晚上呢电量肯定是不足了。不过呢，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绝对可以让我们再次的加满电啊！来自桂纶镁、周迅、刘若英、汤唯合唱的一首歌，叫做是《我要你好好的》，听听看吧。 你在哪里啊？ 我在温哥华拍戏中。 我今晚把冬酒要黑了，只是回家不一样。 我在化妆，现在在弄头发，待会弄完头发就要去吃 水煮鱼。 平凡的日子里，我们是谁？ 出那个你不曾改变自己， 别改变啊， 孤单的情节里独自彩排， 我一直在复习我最最亲爱的， 你好吗亲爱的， 各自放心放心的 努力，我 就从旁边留下一颗， 还有好多想说的话。 我喜欢你好好的， 老周老他，我们在台北唱着，你们在北京唱着， 你好吗？你们好吗？ 挺好的， 好久不见。 你问我明天过后会如何，世界若毁灭我们又怎么了，我笑了，电影情节太唬人，只有单纯的你相信着。你问我明天过后会如何，冰天雪地里我们怎么活着，我笑了，笑你太傻又太笨，但自己心中却决定了，我相信吧，手就温暖了，睡着或醒着，我的手为你加温，就算明天崩塌又如何，我们手握着，外面天再冷全都有我负责。

距离2001年老版《流星花园》播出已经过去了17年。诸如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这样的老版经典台词将在新版中大量出现，观众能否买账有待揭晓。韩剧《请回答1988》所创下的口碑记录直到今天都难以被超越，而有着中国版《请回答1988》之称的电视剧《我们的青春期》从6月26号起开播，截至目前仅放出了8集。尽管相对于40集的长度，目前播出的内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但无论是从剧作海报还是基本的人物剧情构架，熟悉《请回答1988》的观众都能很明显地看出不少原作的痕迹。再来看青春成长轻喜剧《快把我哥带走》日前上线，腾讯视频开播当晚播放量就突破1亿。《快把我哥带走》讲述了户口本上的哥哥十分和人形兵器妹妹十秒互坑互怼但又互相依靠的爆笑日常，以及与真开心、苗苗苗、万岁万幸兄弟等性格各异的同学们妙趣横生的校园生活。有别于当下以爱情作为发展主线的传统青春剧，这部剧以独特幽默的方式讲述00后的亲情与友情，展现他们的人生困惑与成长。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6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9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部地区环路车流量较大，路段包括东二环、东三环、东四环北段南北双向，东五环七棵树桥到白家楼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示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哇，我有一了！ 我也有一， 我还有2个1。 你们都怎么了？都1的。 战马开罐有礼哦！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Power Music。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I wanna fool. so low。 OK, Solo 送给大家，全新的2018年的下半年呢已经到来了，对于上半年呢我们应该好好的说一声再见哈。那么心态呢真的会决定状态，那么正在听节目的你呢，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已经下班了呢？可能呢还会有一部分人在加班哈，那么辛苦之后呢会羡慕那些不用再加班的人，羡慕那些爱情甜蜜的人，羡慕那些轻松简单的人。当然了，我们都不是圣人，不是生活绝对的智慧家，我们的情绪会有起伏，允许自己低落，但是不要忘记反弹哦，你明白了吗？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们来为你继续推荐新歌，有请董鹏。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李宇春为电影《动物世界》献唱了同名主题曲，歌曲深入解读了动物世界的含义，天堂和地狱只在一念之间，身处其中你能否独善其身，在虚情假意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保持清醒，坚守底线，守护真理，守住自己的道，过程虽然艰难但是非常值得。我是 DJ 董鹏，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李宇春动物世界。 欺骗背叛，动物世界真假善恶难辨，谎话缠言，动物世界被我逐个去揭穿，天堂 一， 我还有两个一。 你们都怎么了？都一的。 战马开罐有领，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都说女人爱浪漫，但是女人最爱的浪漫呢，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啊。当我们在摇椅上慢慢摇的时候呢，回忆起那些年我们一起看过的风景，我们一起拥有过的共同的美好回忆，其实呢并不复杂，也没有那么的难以实现，其实啊就是相伴。不离不弃的人呢，大概就是包容了你所有的缺点，相信你可以变得更好，也相信两个人可以变得是天长地久。所以呢，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为你推荐来自金志文的最浪漫的事，我们一起听看看咯。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是想送我的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有一辈子才能完整，只要我见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 今天呢，这首歌呢已经有24年的历史喽，可是大家呢还是那么的喜欢它哈。有一句话特别的好，说厚爱无需多言，久处不厌，这大概就是两个人相处起来最重要的事情了。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啊。人只有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呢，才会慢慢的长大变成熟。可是呢，等你明白了，往往也会迟了。人生没有如果，只有后果和结果，所以每一个决定都要慎重才好，你明白了吗？好，最后一首歌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林俊杰，可惜没有如果，结束了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呢在节目之后，每个人都可以是能量满满的面对自己的每一天哦。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明天的节目我们再会哦，拜拜。 假如把犯的记得错，能错的都错过，应该还来得及去悔过。假如没把一切说破，那一场小风波让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讲什么自我，要得过结果才好过，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是什么，该勇敢是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假如重来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